以保健相江夏国为团长的朝鲜卫生保健代表团11月5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关于儿童权利第三次亚太地区高层会议。